天，九六九始终在你身边。九六九报天气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经典九六九，我是每天早起、偶尔熬夜、全年无休的天气主播云奇。今天是10月19号，星期五，周末又快要来了，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。今天北京市最低气温在7度，最高气温18度，西南风1到2级，天气晴转多云，空气质量凉。夜间到明天的气温为7到17度，明天白天最高温度为17度。再来关注一下北京各区天气情况，朝阳、丰台、海淀在7到18度，大兴在6到18度。一起来关注一下北京周边各景区天气情况，火焰山在2到15度，陵水村在7到18度，十渡在6到18度。接下来听到九来九报天气之生活小贴士，秋季怎样预防感冒。秋季是多种传染病的高发季节，特别是到了晚秋，气温逐渐下降，风大干燥。首先要预防感冒，就要有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。俗话说，早睡早起精神好。良好的睡眠习惯不仅能够让我们在第二天有精神，更可以提高我们身体的免疫力，从根本上杜绝疾病的发生。在感冒时呢，绝对要保证饮食的营养充足，还要注意忌口，心情舒畅，及时减压，也是对预防感冒有很好的作用。关于北京的房价，网上有无数的段子，然而呢，真正的豪宅是无法用价格来衡量的。且不说故宫这种皇帝家的宅子，就说城内文物级别的宅子，您知道多少呢？今天呢，要说的是恭王府。恭王府占地约6万平方米，分为府邸和花园两部分，拥有各式建筑群落30多处，布局讲究，气派非凡。恭王府中最多的就是福，数不清的蝙蝠样式装饰，它的寓意呢就是取福字音，特别是康熙御笔的福字碑，据说在附近走一走就可以沾上福气。这些隐藏在北京胡同当中的真豪宅，您还能说出哪些呢？好了，以上就是今天的小来小报天气，感谢收听。 是的，你爱没让

想的爱，你幸福我开心， 给你 让你爱他 去吧。 一边是友情，一边是爱情，所有的故事为难了自己，是为你想吧， 看电影是假日里一个不错的选择，想和主播来一场与众不同的观影盛宴吗？10月20号下午2点，北京汇桥饭店4层，经典九六九主播带你一起过周末。关注经典九六九官方微信，回复云乐迪，一起看一场不一样的电影吧。云乐迪，私人影院的领导品牌。

败难回，你是我宠爱的最世间的伤悲，全都被你摧毁。你日没酒精杯，我怎能不醉，不小心爱上我的香味，只有你占据了视线，其他的我都看不见。这是爱情或只是对你的迷恋。你这么美，你这么美，这么美，你这么 美是交换了沉睡，你是天使般的安慰，你是我从来的不世间的伤悲，全都被你摧毁。你日没酒精杯，我怎能不醉，不小心爱上我的香味，只有你占据了视线，其他的我都看不见。只是爱情或只是对你的迷恋。 写了一个贪心也醉，爱梦呀万分之贵，没有时间可以浪费，无论有什么迎来一个机会，让我吻上你的嘴。 Wanna arrow 朋友给你拉你的刀，你的美就是你真美好，别责怪我的一点冒昧，我想陪你度过零零碎碎。你太美你太美，为了你我你征服大江南北，沉鱼落雁难忘的伤悲，文字不足形容你的美。黑宝贝给我你的拥抱，让我永远珍藏你的美。怎么那么美？ Hey, 你这么美，你这么美，这么美，你这么美，美美。 怎么那么美？ 九精英有话说。 著名漫画家蔡志忠， 这辈子到底要完成什么？我现在这辈子不是来换名利，而是来做出能够使世界更好，能够使大家更好，能够把所有的传统文化继续传承下去的。 智米科技 CEO 苏俊， 设计师是典型的站在科学和艺术交叉点上的人，你的维度既有科学的又有艺术，更懂人。设计需要跟技术创新如果整合在一起，它就能变成企业的核心竞争力，成为企业一骑绝尘的法宝。 瑞邦企业咨询创始人瑞斌， 研究不仅仅是人群，不仅仅是根据人群来去定义产品，更重要的边是研究这些人群啊，它背后的人性的这个需求。未来时代其实应该是一个汽车真正的懂人的需要，而且是有情感的 emotion， 它不是一个冷冰冰的设备。人是社会的这个一份子，是有个性的这种需求，同时也有共性的这个存在。所以说从共享的这个概念来讲的话呢，我们的确的跟它共享是更符合社会更高效的来运行和管理。 九六九聚焦历史上的今天， 接下来是历史上的今天。我是主持人乔伊，在今天又为您带来哪些内容呢？一起来关注。1936年10月19号，鲁迅在上海病逝。1949年10月19号，中央人民政府正式组成。1987年10月19号，黑色星期一，世界股市狂跌。2007年10月19号，国际油价持续高位震荡。2011年10月19号，中国第一家证券金融公司成立。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，我是主持人乔伊，让我们下期再见。